明忠烈痛冤沉，乒炮头颅闯边疆，群雄志士争霸业，中原起义壮志强，冤里同动武，愁爱惹心伤，是恶是忠怎分别，奸党奸党射揭阳。 瓶中合影任飘扬，白马书生配情伤，散花女侠愁似海，爱女原是苦鸳鸯。 愁怜家国化解难，绝不用情动刀枪，前面爱恨滔天罪，终为天理更断肠。舍命同为国，缘结好鸳鸯，仗剑锄间全孝义，英风千秋成偶像。